找谁玩？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小花狗在雪地里滚雪球，滚呀滚呀，滚了一个大雪球，再也滚不动了。他想找个朋友一起来滚。小花狗走到大松树下，看见树根旁边有座小房子，是用枯叶和杂草盖的，原来是小刺猬的家。小花狗放开嗓门叫， 汪汪汪，小刺猬快出来，咱们一块滚雪球去。 小刺猬揉揉眼睛说， 我不去，外面冷，我受不了，我这窝里暖和，我要睡到明年春天柳条发芽才出门。 小花狗走到树林里，看见一个石洞，往里一看，嘿，小黑熊在呼呼睡大觉呢。小花狗钻进洞里去，抓抓小黑熊的鼻子说， 醒醒吧，别睡了，外面的雪多厚啊，咱们一起滚雪球去。 小黑熊伸伸懒腰说， 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要舒舒服服睡一个冬天，到明年春天才出门。 小花狗觉得奇怪， 你整个冬天不吃东西，不会饿死吗？ 小黑熊拍拍肚皮说， 放心吧，我身体里藏着很多很多脂肪，冬天里我不用吃东西了。 小花狗说， 对不起，把你吵醒了，你睡吧，明年春天见。 小花狗向松树林走去，走呀走呀，抬头看见一棵老松树，树洞里有两只小松鼠在睡觉。小花狗大声喊， 小松鼠，小松鼠，快出来，咱们一起滚雪球去。 小松鼠探出头来，吱吱地笑着说， 不，下雪天我不愿意出门，在家里睡觉才舒服哩。那你吃什么呀？ 小花狗问。瞧，松子呀，蘑菇干呀，我吃的东西多着呢。 我呀，睡一会儿肚子饿了，就爬起来吃点再睡。 小松鼠说完，咯哒咯哒，吃起瓜子来了。 你去找小灰兔玩吧，他家就在土洞里。 谢谢你。 小花狗告别了小松鼠，走着走着有点累了，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。忽然他看见石洞旁有个洞，小花狗往里面望了望，哟，几只小灰兔睡得正香呢。小花狗把它们叫醒了，说， 大白天干嘛睡大觉，咱们一块滚雪球去吧。 小灰兔生气了说， 不去不去，你专门欺负我们，我们才不和你玩呢。 小花狗只好走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妈妈正在找他呢。 小花狗说， 妈妈妈妈，小刺猬、小黑熊和小松鼠都在睡懒觉，小灰兔也不愿意和我一块儿玩，还是你陪我去吧。 花狗妈妈说，傻孩子，小刺猬和小黑熊都要冬眠，小松鼠、小灰兔不愿和你玩，你就找小山羊、小鹿和小猴玩吧。小花狗听了妈妈的话，又出门去了。 新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